第26集，放开他。温小慧被服务生领进了包厢，包厢门一开，温小慧的火气顿时蹭地窜到了脑门，她看到了坐在瑞文旁边的罗总。 亲爱的，快过来。 温小慧脑内的脏话根本停不下来，一屋子的人都在看着温小慧，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这让温小辉骑虎难下。他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 罗总好，瑞文，生日快乐。 他把礼物袋递了过去，又是一阵肉疼。瑞文接过那个花了温小辉一个月工资的眼霜，看都没看一眼，就放到了一边。 谢谢亲爱的，快坐吧。 瑞文说着，顺手一指罗总身边的位置。温小辉没办法，只能坐下了。罗总给温小辉倒了一杯啤酒。 好久不见呐 ，AD， 你这工作比我还忙，见你一次太不容易了。 您是赚大钱的忙，我是基层工作繁琐的忙，总归都是忙，我敬您一杯。 温小辉说完，毫不犹豫地把一杯干了。他酒量不算太好，也不算太差，喝得这么急是想壮壮胆，要不然实在没有力气去应付罗总。 嘿呦，痛快，我也干了。 别喝那么急嘛，来唱歌呀。 AD 啊，你喜欢唱什么歌？咱们一起唱一首。 AD 唱歌很好听的，罗总，你应该说你想听什么。 我都想。 温小辉正好想离罗总远一点，抓起麦克风就去唱歌了。他点了一首老歌 Adam Clean 的 The Feel Good Song， 用过诺基亚手机的都不陌生，节奏轻快，很适合生日的气氛。温小辉唱歌时候的声音很特别，天生带着一丝丝媚，本来是美国乡村风的歌曲，被他唱的像个抱着吉他的少年在用歌词向心爱的人撒娇。罗总眯起一双眼睛看着温小辉，时不时的和瑞文耳语，两人看着温小辉直笑，这一切都被温小辉收入眼底。唱完一首，温小辉又接着唱了一首舒缓的歌，他在思考着今晚该怎么过，与罗总这个死胖子虚与委蛇让他厌烦，可看这架势， Raven 是不会让他走的。他决定待一个小时，然后不管 Raven 乐不乐意，直接甩手走人。要是 Raven 因为这个为难他，那就别怪他不留情面，那头可还有邵大公子等着他爆料呢。唱完两首歌，他还想唱第三首，结果因为麦霸罪名被人赶下来了，他只好受刑一般坐回罗总旁边，其他的位置都被人占了。 嘿嘿，唱得真好听。艾迪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声线特别性感？ 谢谢罗总。 哎呀，我很想跟你合唱一首，但是跟你的歌声一比，我就不好意思献丑了。来，再敬你一杯。 温小辉接过来，直接换成洋酒了，这是他最不擅长喝的。相比起来，喝白酒他反而还不容易醉。罗总跟他轻轻碰了碰杯子，喝酒的同时，一只手状似自然地放在了他的膝盖上。 操你大爷的！ 温小辉在心里怒骂，他不着痕迹地移开了膝盖，掩饰地吃起水果。 Raven 和罗总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继续邀温小辉喝酒。温小辉立刻意识到这两人是想把他灌醉，他只好开始推躲赖，但依然被啤酒、红酒和其他洋酒轮番灌了好几杯，实在是推不掉了，他抓起一个鸭下巴当场啃了起来，那认真专注的劲儿，让人都不好意思打扰他。 哎，没吃饭呢？ 再点点宵夜吧。 不用不用，这就挺好的。 慢点吃嘛，又没人跟你抢。你看你手指都弄脏了。 罗总抽出纸巾，说着就要给温小辉擦手。温小辉猛地起身， 我去洗手。 由于起身太猛，他差点栽倒。他踩着有些虚晃的脚步，头也不回地进了包厢的卫生间。卫生间的门一关，他就一脚踹在墙上。 妈的，瑞文这个婊子，拉皮条敢拉到我头上了！要不是看在他是我老板的份上，我非把这个傻逼打得满地找牙。 此时，他对瑞文的最后一丝敬佩都耗光了。他曾经以为他可以像瑞文一样，年纪轻轻靠着实力在圈子里闯出一片天，可接触深了才发现，瑞文付出的是他不愿意付出的。这本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瑞文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把他卖了，这他就不能忍了。他手撑着换洗台，看着镜中自己迷蒙的醉眼和泛红的脸颊，再喝下去就真的要不行了。他掏出手机，哆嗦着给洛伊拨了个电话。 喂，洛伊， 你喝多了？ 有一点。还是来接我吧，我怕我老板不让我走。 好，等着。 温小辉把包厢号告诉了他，就挂了电话。他用水泼了好几把脸，却感觉脸越来越烫，脑子里嗡嗡直响。 哎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儿。 温小辉甩了甩湿漉漉的刘海，打开了门。KTV 里的灯光忽闪忽闪的，弄得他一阵眩晕，脚步就有些发飘。罗总一个箭步窜了过来，一把扶住了他，关心地问： 这么点酒就晕了，不行啊你！今晚才刚开始呢，大家正嗨呢。 我不能喝了，真不能喝。 不要扫兴嘛，醉了也没关系，我们又不会把你扔大街上，怕什么？ 温小辉感觉到有一只手在他腰上摸来摸去，想挣也挣不脱，他现在连翻脸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来来来，今天高兴。 温小辉被迫又喝了大半杯，胃里阵阵翻涌，好像随时都会吐出来。KTV 里闪烁的灯光、吵杂的音乐、呛鼻的烟雾和浓烈的酒，让温小辉感到大脑发胀，神经迟钝。罗总的脸在眼前晃来晃去，那满脸堆肉的猥琐笑颜真的让他想吐。可罗总说了什么，他几乎都没听进去。他只是想着，洛伊什么时候来把他带回家呀？这个时间，他只想和洛伊待在卧室里。他做睡前运动，洛伊看书。熄灯之后，时而安静入眠，时而畅聊到深夜，那才是他想要的。 艾迪，你真的醉了呀？让罗总送你回去吧。 不用，我亲戚来接我。 他说着，就感觉自己被人扶了起来，往门口走去。罗总的声音忽近忽远的在耳边响起。 我叫了司机来，没事的，现在就送你回去。 不要，洛伊来接我。 洛伊是谁？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 对，我男朋友，我等他接我。 瑞文说你没有男朋友，没事，你就跟你男朋友说我送你回去就行了嘛。 不用你送。 罗总个子不高，但又壮又胖，不由分说的把温小辉拖到了停车场。温小辉用最后的理智克制着自己不打他，实际也是怕自己现在站都站不稳，四肢无力，打架 反而是自己吃亏。正在这时，温小辉的手机响了，他直觉是洛毅到了，想去拿手机，却被罗总抓住了手。罗总抱着他抵在车身上，手已经移到了温小辉的屁股上，边摸边暧昧地说： 安迪，我从第一眼见到你就很喜欢你，知道你工作那么辛苦，我真的很心疼。 死了，你他妈不想活了是不是？老子要接电话。 巨星很快就要重组了，你难道想一直当个小实习生吗？你要是跟了我，我可以给你比 Raven 更好的资源。 罗总凑上来就想亲他，温小辉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。 妈的，你再敢靠近我，就把你那玩意儿切了喂狗。 放开他。